据南朝鲜媒体新闻一报道，美帝侵略军和南朝鲜伪空军从14号起在南朝鲜地区上空举行代号为吉雷的大规模空中联合军演。这场军演目的是对我国实施精确打击，由美帝侵略军第7空军司令部、海军陆战队以及南朝鲜伪空军作战司令部所属的战斗机、运输机和空中预警指挥机等100多架空中飞机投入。据悉，这场军演将进行到28号。